让我们在黑夜中相拥背对，心中的舞蹈是那么美，让我们在黑夜中燃烧微微，相互温暖我们多情的生命。 心中的舞蹈来自北京的冬天专辑当中。北京的冬天专辑当中，老狼尝试了新的音乐状态，或者说我们可以听到爵士和民谣的结合。继续下面的歌是苏慧伦，这首歌叫做告诉我。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，电影的名字呢叫做流浪神狗人，是一部由苏慧伦和高杰主演的影片。在全台湾地区上映的时候票房不足100万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。 总是一直无法入睡，思绪混乱得不到安慰，虽然没有觉得后悔，回忆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沉淀，孤单在我身上成为永远，爱的坚定却成为痛苦的经验。告诉我你的感觉，让我知道我爱上了谁，因为你离我太远。告诉我你的世界是否曾因我而改变，否则我怎么向前。告诉我你的感觉，让我知道我爱上了谁，因为你离我太远。告诉我什么理由让你决心夺走一切，我的一切。

前两天一直在节目当中提到关于音乐和影像的结合，于是有朋友呢告诉我说，其实他觉得音乐和影像最为让他印象深刻的一幕，就是在电影《天下无贼》的最后，当刘若英一直吃烤鸭一直流眼泪的时候，那首歌的响起对于很多人的眼泪都真的有催促的作用。这首歌叫《知道不知道》。继续王晶放音乐，这是阿杜一天天一点点。 谁能看得见我们能够走多远，乌云连绵到天边，缠着刺的眼，刺到流泪的危险，有意的偏转开我的脸，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我朋友的朋友，但是一天天一点点，我的心慢慢倾向你这边，无意间还是可以演在你面前特别哀怨，一天天一点点，我越多间活在你身边，你应该也已有感觉，偶尔回我深情一眼。 王晶放音乐，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来自江山，当年内地演而优则唱的代表。他从演一个少女到现在开始演妈妈，甚至年纪更大的角色，年纪增长的同时呢，也是成长经历的累积过程，所以呢，当演员越有累积，可能就越容易演出一些精髓的东西来。我们要听到的是江山在少女时代的作品《梦里水乡》。 春天的黄昏，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，让挥动的心些缠绵的往事，化作一缕青烟，已消失在远方。 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，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？ 王晶放音乐。 这是一首简单 这个歌曲和这个团体的走红速度呢，都远远了超出大家的想象。这首歌来自苏打绿，叫做《小情歌》。苏打绿的声音很特别，这首歌的旋律呢，也足够让大家记忆深刻。继续接下来的作品来自彭佳慧，这是一个很难让人忘却的声音，但是它就很快的被流行音乐的市场渐渐忘却。彭佳慧，《死心眼》。

我的梦。